白头山和近日朝鲜主题亚太地区网络讨论会近日在印尼雅加达举行，由2017年称颂白头山委人大会亚太地区筹委会和印尼筹委会共同主办。网络讨论会专业上载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以及介绍现今朝鲜向着社会主义强国突飞猛进的辉煌现实、朝鲜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节目。参加讨论会的有2017年称颂白头山委人大会国际筹委会、各地区和国家筹委会，以及印尼、尼泊尔、孟加拉国、缅甸、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各界人士，我国驻印尼特命全权大使和使馆官员。会上报告人说，伟大的金日成主席、金正日阁下和尊敬的金正恩阁下博得亿万人民的无限敬仰，他们的不朽业绩离不开白头山。社会主义朝鲜同白头山一道放射出灿烂的光芒。他说，呼吁国际筹委会、各地区和国家筹委会的全体成员都积极参加第五届称颂白头山伟人国际节，来热烈赞扬三位天降伟人的伟大和丰功伟绩，坚决支持和声援朝鲜人民的正义事业。会上宣读了2017年称颂白头山委人大会非洲地区筹委会和美洲地区筹委会发来的贺信。接着有一些人士做了发言。讨论会通过了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信。